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洛杉矶道奇队正在主场作赛，电视画面见到现场上下摇晃，历时大约20秒，场馆上层观众离开座位，疏散到安全地方。今次是南加州48小时内第二次强烈地震，当局话同当地星期四发生的6.4级地震震央位置接近。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和有骤雨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普遍地区气温上升至31度左右。预测下午和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都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威大楼，慢线落班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落尖沙咀呢都系车多㗎，龙尾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新世纪广场一段系车多，龙尾去到白雀街。咁另外呢，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怡安阁。大埔道落深水埗近美河流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去到李郑屋游泳池。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呢，近住彩石里一段仍然都系挤塞，龙尾去到钻石山港铁站。在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屯门新墟一段都是车多繁忙。跟住提返你一啲封路安排啦，咁就受到路陷影响，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元朗方向近住屯兴路嘅慢线仍然需要封闭，龙尾排到过去少伦街。咁另外呢，因应道路情况，中环天华道来回方向仍然都系全线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另外要特别留意嘅系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回。最后呢，卫生署提你 唔睇每日 以市民心为心，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才哥讨论区， 大家好，又是我钟杰。在1950年的某一日，著名的物理学家费米讲了一些说话，到底是什么呢？ Where are they？ 有人就说 Where is Everybody， 大家成日最有兴趣的问题就是说外星人是不是真的存在啊？这个讨论呢，我们就叫做费米悖论啦。 逢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钟杰良、李伟才主持《天圆地方》。 我是毛信君，有些事趁后生就要做，就算你老公是你初恋情人，都一样要定期做。关心自己的健康就更加要做啦。有性经验的妇女都可能会患上子宫颈癌，定期做子宫颈癌筛查是有效的预防方法。锡自己，爱健康，由筛查做起。想知多啲，打卫生署24小时健康教育热线2833-0111啦。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4:00-6:00，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陈尚志，认真做。 你好，你好，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咁、hey, 我哋呢个时段就系陈尚志，认真做。好，咁啊，直播室入边有迪神啦、莫啦、有施培啦、乐喺度噶， 系啦。 讲完啦嘛， 讲完噶啦、 啊，你哋真系，你哋真系我讲完就一句跟住走开喎。 呢啲咪就系默契咯，一秒全部弹开。 唔系咁，你有咩想同我讲啊？ 唔系，今日乐有嘢想同你讲。 系咩？好，喂，今日乐有咩想讲啊？ 今日讲个 casual 啲嘅话题啦，吓、嗯，即系咁。咁大家讲下大家嘅时间观念好唔好啊？ 哇，好 casual 講下時間啦，真係 佢真係好 casual， 佢仲要搓曬手仔去同你講。 嗱，OK， 嗱呢一 part 咧就冇咩想帶出嘅，不過之後咧想同大家講個故仔嚇，我覺得好新奇。不過大家就 你真係一個好厲害嘅主持人，呢一 part 咧冇乜嘢想帶出嘅， 係可以去廁所啊咁。 唔係，但係你講時間咧，即係呢個時間對於我近呢一個禮拜兩個禮拜度啦，其實好充斥住喺我人生入邊。我突然间反思，因为我睇紧套剧叫《十二猴子》。 你会反思咁样迟到？ 啊，其实我而家好少迟到咯。 哦，而家好少，因为唔 系呢个我承认，我承认，即系我以前系成日都会迟嘅。但系我而家近呢，我谂近真系呢几年咧，我好少，我反而会早到，会俾人早到，除非我真系要做嘢，即系我做嘢嘅 delay 冇得讲。 系，你觉得同做咗电台有冇关系？ 冇关系。 嗯，因为佢开头做电台嘅时候都好衰仔嘅。 系啊， 但系我都明嘅，物以类聚嘅。咁、哦、你呢几年可能因为撇除咗搵 开始，即系远离咗啲即系损友咯。 系啊，所以你先要准时翻啦。 系啦，所以我跟阿的神师兄系啱嘅。 唔系，但系我就话我呢几排咧，点解咁讲咧？呢一个礼拜我睇紧一套剧叫《十二猴子》。 系《 十二猴子》，可能对于人哋啲好多人嚟讲，我睇过啦，戏嚟噶嘛，唔系我睇紧剧集。佢、就系讲时间，成套入边就系讲如何摧毁时间。令到个世界唔会被时间限制，系、我就系觉得呢样嘢呢个题目系几好听嘅， 呢、這个题目真系几好， 系啊， 阵间会同大家讲下。 即刻令我谂起咧，《龙珠》啊，嗰个精神时间房啊，点样你喺、 一年 系啊，等于一日啊嘛，出边哇，几好用嗰啲时间。 有啲咁嘅嘢嘅咩？ 你唔系唔知嘅话， 冇，因为我开始睇嗰阵时咧，我开始睇嗰阵时系开始搵紧七粒龙珠去打呢一个魔人布欧嗰阵时啦。 我咁你睇翻前期啦。Anyway， 龙珠都唔系重点，时间观念 系 拍乜嘢？ 诶，对于我嚟讲啊，复仇者联盟咯，啱啱嗰套咯，近几个月啫嘛，我系咁青春噶啦。 你前瞻性比較強，不過老實講，而家都 Spiderman 啦。你有幾前啫？ 唔係佢，唔係佢有講啊，咪就係八年之後，唔係幾多半年啫，即係八個月之後，係啦，咁啊 Spiderman 咪出現咯。 O K， 即係都係大嘅時間版圖啦。 係啦。 反而我想問阿師培，即係其實你成日都會扯上啲男女關係啦，講嘅 咩話？你小心啲講，有冇亂講啊？ 咁又唔係嘅，佢又唔係特別扯上男女關係嘅。 係， 佢只係對愛情有執著啫， 一種 同埋我唔知道，就算男女关系同呢个时间观念有咩关系啦，能咯。 我就系想问一下，嗱，好多女仔会因为时间，即系男仔嘅时间观念而加佢分或者扣佢分噶嘛？你可唔可以讲下一个男仔时间观念咧？喺你眼中系点咧？ 男仔应该要准时咯。如果佢成日都迟到嘅话咧，我就会觉得佢好似唔好重视我。但系、即系我呢样嘢咧，我又有啲唔公平嘅。我觉得女仔系可以迟到，即系嗱，女仔如果你去 party 啦，或者约咗人啦，你迟嗱去 party 啦，就系讲。你準時嘅話係 OK 嘅，但係唔好太早到，咁、可以遲十五分鐘就剛剛好啦、 哦。 但係咪唔公平先咁？ 我都聽過嘅，有啲人就話咧，點解會女仔可以遲到呢？即係其實最盡，我覺得十五分鐘。咁、因為有啲人話，因為你可以睇到個男仔究竟有冇誠意啊、又或者如果佢可能等你五分鐘、十分鐘已經發曬脾氣嘅話，咁你知道嗰個人究竟個心諗緊啲咩啦？係、咪真係咁愛你？ 其實真係好唔公平。 我覺得遲到咧就唔係話即係最大嘅問題。最大问题是迟到不找你不告诉你知。 黄冠斌 我有我迟咯。时间你自己掌握的车 你可以不等的。有些人是这样的心态的。你不要等我你 你做了本身要做的事先咯。那些我是最不得的。 我知道你讲哪 种。如果那个人呢我觉得再衰一点的。佢就係話俾你聽，走到走到走到，但明明就勁遠。你寧唔寧願佢話俾你聽？我仲有一個鐘 人 你寧唔寧願佢同你講，我仲有半個鐘先到，即係誠實啲，你可以自己做下。 因為子龍嗰把尺咧，大家即係合作咁耐咧，我諗呢個台冇乜人知嗰個觀念喺邊度。 佢嘅時間有啲唔同 係 嘛？ 係啦， 而佢係真心㗎，即係佢個真心係真心過阿樂㗎，係㗎。即係佢嗰個誠意咧，話俾你，喂，對唔住 啊， 係啊，我轉個彎道噶啦，真係噶，真係噶，我遇到個濕滑嘅公路啊，唔係濕滑嘅司機啊， 係， 跟住之後佢遇到一個 粗心大意嘅公路同埋 呢個唔過分，我頭先遲到飛 lift 啊， 呢 個先係最經典， 你有滴水聲嘅 搭 lift 飛 lift 呢個勁，咁但係即係我哋都係嘅，嗱四個人每人把尺都唔同啊，阿樂你哋時間嗰個。 其實老實講咧，我自己細個嘅時候咧，就真係冇乜時間觀念。即係你哋大家講得好啱，就係、是、你哋大家最唔喜歡嗰種人，就係我細個嘅時候嗰種人。嗯、即係我成日會覺得係嚇，而家、稍後再講啦。即係嗱，我點解會頭先會問你咧？就係話你做咗電台之後，有冇改善到呢、這個時間觀念咁樣啦？咁其實咧，我自己咧就係、是。自從做咗電台呢七年啦嚇，由未開麥之前啦，總之加入咗電台咧，個時間觀念真係改變得好緊要。 嗯， 因為我記得嗰陣時好盤古初開嘅時候咧，我試過犯過一個大錯嘅，就係咁啊！某一日咧，某老闆咧就約咗我翻嚟做一啲嘢啦，咁樣咁嗰陣時我心態就係睇住就係話啊，其實嗰陣時都好多同事啦，同埋我唔係做緊一樣好緊要嘅嘢，只不過我翻嚟係幫手一啲好普通嘅嘢咁樣啦，同埋佢成個 show 係唔關我事咁樣啦，係啦。咁嗰陣時咧，我就嗰次係遲咗一個鐘頭咁樣。咁跟住咧，系啦， 喂，老细约你，你迟一个钟， 系啊，所以我真系而家系洗心革面噶啦。 嗱，呢句听到系真心冇悔意啊，系啊， 咁噶啦， 系啊。 嗰阵时咧，嗰件事系点样？迟完一个钟头到之后啦，我老板同实情系，我听到佢同其他同事讲话，好彩健在系你，即系佢话如果第二个嘅话，下次永不录用。咁、自从嗰一刻之后咧， 应该系你有特赦嘅， 都咁。 佢嗰阵时靓仔嘛，佢话佢。幾年前嘛、 哦，可能係咁啦，係、啦， 我以為 係 咪有啲咩？我以為係咪有啲咩特赦？ 而家唔敢啦。咁所以其實想帶出一點就係、是、做咗電台之後咧，其實對我個時間觀念係改咗好多。不過咧，頭先大家講過，其實最憎嗰種人咧，其實可能佢正正就係我以前內心諗嗰種嘢啦、即係佢反而會覺得佢遲到唔係未必想得罪你哋，係佢會縮小咗自己個價值嘅，即係佢唔覺得自己重要，我唔嚟咪唔嚟咯。 所以 你都可以行一陣啫。 你遲一個鐘係合理嘅，老細係忙噶嘛。你嘢老细应该做你自己嘅嘢啦，你使乜等我啫？ 其实咧，我哋个节目叫《寻常事认真做》，唔系叫歪你任你做。 所以咧，系啦，我而家咧就真系非常之准时噶啦，我非常之尊重老板，因为我都会企翻喺老板角度睇噶嘛。喂，我约咗你，你迟到咩意思先？乜都做唔到。 但我都想咧，帮一啲成日迟到嘅人讲少少说话。有啲人咧，佢嘅生理时钟或者对时间感觉真系弱啲嘅。你平时咧可能一分钟系六十秒啦，可能喺佢嘅世界咧，一分钟佢觉得可能有八十秒咁嘅感觉。 咁唔成立嘅，唔可以话你心里面咁样嘅时候就要其他正常人，我用正常人形容，正常人系等你噶嘛。咁如果你知自己一个人，哇，我觉得系八十秒，你咪早半个钟起身，你早一个钟起身。 呢个系 我谂要改嘅。 我哋人大， 笑下啦。 我觉得你哋讲嘅嘢同我阵间讲个题目好相似。 唔系，因为我哋人大咗，呢个系真嘅，即系人大咗。我哋细个僆仔嘅时候，讲真谂嘢真系好表面嘅啫嘛，系咁啊，系咁好 strict 噶嘛。但系我哋人大咗之后咧，你开始觉得责任啊， 系 你有责任感之后咧，你先至识得攞时间， 同埋知咩叫尊重啊。 系啦，尊重好紧要。如果有啲人大过咗成三十几岁都仲系咁，会点？ 咁咪证明佢大细路咯，大细路咯。 嗱，我唔系噶啦吓。 放慢写记，偶尔一晚放心去高飞。八股八里，任我高飞。 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施培、阿乐、莫莉， 陈上司认真做。 好啦，嗱，咁如果头先倾过时间观念嘅问题啦，大家有对时间观念嘅喜好同埋有啲厌恶嘅地方啦，都跟住问下大家啦。如果一旦我哋嘅世界冇咗时间，大家会觉得点咧？ 我觉得唔得、啊，你唔识珍惜噶啦，啲嘢冇咗就。 嗯哼，的神咧，你点睇？如果冇咗时间， 冇咗时间你就冇咗限制，冇咗限制好多嘢你就会好挥霍。例如你会觉得可能明明你好中意玩，即系可能我嚟我好中意玩气枪咁样啦。咁我可能成日都花時間去練去玩咁樣，咁但係你突然間冇咗時間，你唔會覺得嗰種嘢有幾珍貴？ 唔會覺得有進步？ 你唔會覺得珍貴先啊？ 係， 無時無刻都做得㗎啦，我瞓醒就做得，係咪？咁、所以我就覺得冇咗時間會令到自己變成懶惰。 係。 你問我 係啊？有冇啲咩睇法啊？ 冇乜㗎， 冇咁啊，冇咁算啦。 因為歲月催人老嘛，對我嚟講每一分鐘嘢都好珍惜。OK， 咁你嗱，你要去一個地方。 如果有月光寶盒嘅話，我想翻去之前。 阿師培咧， 我都想啊。其實唔係，我自己覺得如果冇咗時間咧， 佢話唔得啊嘛。 係唔得嘅，就係、好似的神頭先咁樣講啦。即係如果有啲嘢，我日日都可以去 party， 日日都可以去旅行，嗰個旅行就冇咁有價值啦。 party 擺喺第一位嘅。 係啦，但我覺得最好啊，唔係，爭啲答咗係添。但我覺得最好時間可以翻唔翻到轉頭啊？ 翻唔到轉頭啦。 喂，但係時間如果慢啲就好啦。 OK，、嗯、 最好係咁樣， okay, 即係唔好冇。但是可以慢一 點，是當你一忙緊的時候，你就會祈求上帝、啊、一日可不可以不止24個小時啊，這樣嘛 ,OK? 是啦，好啦，大家剛才呢就講過最憎的人遲到啦、啊、又說過自己很怕沒有時間啦，但是這個世界某一個角落呢，正好有一些人是跟我們的想法是完全相反的、就是呢一個叫做拿威的，在拿威的一個叫做夏島的地方，夏天的夏。咁佢哋喺近排咧，一班居民咧就向呢一個議會請願啊，就係咧希望呢一個島上邊咧去廢除咗時間呢一樣嘢。 唔得，我覺得你以為自己廢除咗時間，但你嘅光陰都係一路流走緊，你唔記得咗咪仲大件事？ 唔係你咪自欺欺人咯。 嗱，以前我哋 都好正啊，今次 自己讀得好，讀得好， 正確 係啊。唔係你講一次啊， 自欺欺人咯。 嗱， 但係咧，即係以前咧，我哋細個 你唔好講啦。 细个读书的时候咧，咪学下数年轮嘅，到时冇时间你就数面上面嗰啲疤痕噶啦，你岁月嘅皱纹咯，即系你谂下你其实好痛苦啊！如果你每一日冇时间，但系你慢慢一日见到自己块面多条皱纹，慢慢去到你开始老去嘅时候，你会谂死咗自己究竟几多岁？但系你块面已经好多皱纹。咁你好好灰嘅人， 所以其實最正係時間停止， 深度唔係冇 時間停止，好多人都中意嘅， 係咪？ 就係男人中意啫， 同埋有啲女人都好中意， 應該唔會啩？ 充滿深度。好啦，咁其實咧呢個挪威嘅一個叫夏島嘅地方，佢點解會倡議就係停止咗呢個時間，或者直情係廢除曬島上面嘅時間呢？就係、是、原來呢一個地方咧，佢夏天咧，佢24小時咧，佢都係碧海藍天咁樣嘅。即係夏天嘅時候，佢係冇夜晚嘅。系啦，咁而冬天嘅时候咧，又相反，佢系24小时咧都系俾呢个黑夜去笼罩住嘅。 哇！嗱，我经历过呢、這、一个，我其实我有少少，我去过一个叫做 Thomsa 嘅地方，咁咧佢系喺英国再坐飞机去咁样啦。咁你去到咧，其实你已经见到咧，所谓嗰啲类似冰川咁样啦，你咁远距离都见到嗰啲冰块有几大咁样啦。咁喺嗰个地方咧，点解我觉得惊咧？系我由落机已经天黑。但我嗰阵下昼啊，但系咧，我到第二日瞓醒嘅时候都系天黑，佢、有少少日光嘅。 我以为你话几日之后到，我搭飞机翻去，我 得几分钟啫，系咪啊？ 但系佢嗰个日光咧得一两个钟嘅啫，但系嗰种日光你唔好 expect 就系我哋日头咁光喎， 系 佢只系我哋黄昏得好微弱嘅阳光下嘅夜晚咯。咁、所以嗰个地方系好幽啊，好阴暗噶，同埋你见到嗰啲人真系唔系话特别开心嘅，系啦，我就觉得哇，如果我喺嗰度生活，我谂我都顶唔顺。 其实呢即係我自己我唔係好明點解英国都会咁，即係我唔係好熟地理。 好偏呀，好偏 呀，因为嗰度 ,ok, 好。嗱嗰度嘅人呢，佢哋个睇法就唔知點解同我哋嘅睇法正完全相反。即係嗱，你话你都会觉得啦，如果一日得两个钟头係得日头嘅时间会觉得好 sad 咁样㗎嘛。但嗰度呢，嗱其实呢佢个地方系点呢，就係呢喺呢个夏天，即係5月18号去到7月26号嘅期间啦，即係就有69日嘅时间呢，系24小时呢都系唔会黑夜嘅，即係全日都係一個白天嚟嘅，白昼嚟嘅。而其余嘅时间呢，即係365日再減返69日嘅时间呢，佢就全部都係天黑㗎啦。咁所以呢，对于当地嘅人嚟讲呢，佢哋就话啦，其实早上同埋夜晚呢，佢哋係觉得好模糊嘅。同埋最紧要一样嘢就係呢，因为当地係冇日头同埋夜晚呢，佢哋觉得呢基本上工作係失去咗意义嘅事情嚟嘅。即係因为咁样呢，佢哋係唔需要工作嘅。係啦。 咁咪冇收入囉。 嗱、呢個真係唔知道，同埋據我所知應該 配給咯，政府配給。 哦，不過其實世界各地咧有一個地方咧都好得意嘅，佢哋嗰個生活文化咧，個島係咁多人就咁多人嘅、但係佢哋好獨立嘅。點解獨立呢？冇人冇即係唔會特定有份工作，而係全部人都係冇咩咁講，有工作但係冇出糧。你只係為緊成個城鎮去運作啫，但係唔係代表你有糧出。所有人都要在同一个地方吃饭的。咁佢哋就变成一个自己一个群族啦。 而且据我所知嗰、那个地方应该都系真系个经济系几富裕。因为其实佢系 welcome 人去读大学而唔需要俾钱㗎嘛。 我 最 紧 要 是 你够姜飞过去佢就会俾大学你读㗎啦。 我知嗰个就冇大学添，佢都系自己教自己人嘅。 系。 系啊。 哦 ,ok。 但系个人数唔系太多嘅。 三个嘛。 咁又未去到咁少。系啊，都有 几百几千嘅咁样。 系啦，咁所以咧，咁嗰个地方嘅人对于佢哋嚟讲，工作就已经系冇咗意义啦。咁访问佢哋嘅时候，佢哋就话啦：，喂，我哋真系好想唔要时间呢样嘢，因为反正嗰个地方其实佢无论日头，佢廿四小时都系有光噶啦吓，夜晚就即系总之系冇日头同夜晚吓，系日头就全日都系日头，夜晚又全咗日头，咁就佢哋咧就系想，无论我中意四点钟凌晨四点钟去游水又好啦，两点钟我中意抹下间屋又好啦，或者我中意几时出街几时翻学都好啦，佢哋觉得咧呢一个系佢哋嘅自由嚟嘅，所以咧就喺今年咧，佢哋咧就正式咧呢个夏岛嘅居民啊，就同呢个议会咧就请愿啦，就话不如希望咁啦，我哋呢个岛上边咧，不如就永永远远废除呢一个时间啦，我哋中意几点做嘢就几点做嘢啦。 你偷走了戳破的泡。燃烧在夜空的烟火，你偷走了玫瑰衬托，留下孤单的纸托，无休的穿梭，无知的蹉跎，被夺去方向的穿脱，你偷走了沙漏里的沉默，想把每一颗琢磨的闪烁，想挣脱却更软弱，时间线的退缩， 想象的永远渺小而赤裸，迷失在沙漏的漩涡，时间锁靠近你的魂魄。我收走了不动的泡沫，重逢在夜空的烟火。我收走了玫瑰衬托，守护着压的枝托，无声的诉说，无力的争夺，紧握摇晃中的闯躲。我收走了沙漏里的幽默。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有网民发起光复屯门公园行动，下午三点由屯门新和里游乐场游行去屯门公园，要求当局处理噪音滋扰、取缔不雅卖唱等活动，有大批人参与。游行人士到达终点屯门公园之后，部分人同公园的几名长者对骂，有长者不满被游行人士侮辱，但承认公园有噪音问题，也有长者认为游行破坏他们原本的生活习惯，反问为什么不能够在公园听歌。部分游行人士情绪激动，同长者对骂甚至推撞，在场便衣警员将双方分隔。有网民发起明天下午由尖沙咀游行到高铁西九站，并已经取得警方不反对通知书。警方消息透露，会因应情况有需要时关闭西九站大部分出入口，具体情况要由保安局和运防局和港铁开会决定。由于游行将会途经尖沙咀广东道到高铁西九站，据了解，警方会部署两个总区过千警力候命。有网民听日在尖沙咀区发起反修例游行，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说，有旅行社和导游已经安排明日下午行程避开尖沙咀区。他认为游行人士的目的是希望争取更多人支持，但旅客很难理解香港社会问题是与非，不应成为示威对象，希望游行人士不要干扰旅行团。游行的终点是西九龙高铁站。崔定邦说，高铁团的坐车时间早已经定下，很难因为有示威而调整班次，他希望示威者保持高铁站畅通。崔定邦又说，相信因为社会近日争议令内地访港团暑假档期的数字由原先估计有明显增长而变得淡静，希望香港的紧张气氛尽快结束。美国加州南部发生尼克特制 7.1 级地震，是20年来最强烈的一次，当局收到多宗受伤报告。震央附近的里奇克雷斯特多间房屋起火，至少一间医院受损，院方疏散院内员工和病人。一名官员指，火警漏水和危险物品溢出已经对医院设备造成损坏。里奇克雷斯特所在的克恩县周边地区亦收到多宗火警和受伤报告，救援人员汇报多处有房屋出现裂缝。在地震发生的时候，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洛杉矶道奇队正在主场作赛，电视画面见到现场上下摇晃，历时大约20秒，场馆上层观众离开座位，疏散到安全地方。今次是南加州48小时内第二次强烈地震，当局说和当地星期四发生的 6.4 级地震震央位置接近。 天气方面，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朝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炎热，亦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同埋落尖沙咀呢都系车多㗎，龙尾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新世纪广场一段是车多，龙尾去到白雀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怡安阁。大埔道落深水埗近住美河楼一段的车龙排到去李郑屋游泳池。观塘道去油塘近彩石里一段亦都挤塞，龙尾去到彩虹村。在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新墟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过去三圣。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回。最后卫生署提提你，人体每日大约需要8杯水，记得饮多啲水补充水分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上次班老友去你屋企坐，好舒服喎、啊。 舒服都系其次，最紧要系安全。我屋企同成座大厦，包括天台、平台、天井都冇僭建噶。 咁你租俾人嗰间呢？听讲劏房可以收多啲租、啊。 我租俾人嗰间冇劏房噶，要做改动或加建工程之前，我一定会先咨询建筑专业人士，唔会违例嘅。如果啲租客有咩事，我都唔安乐啦。要知道多啲，就上屋宇署网站啦。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4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思培、阿乐、莫莉、 陈上司认真做。 Cyclone Joker， 真実はいつも一つ。 変身。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不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住落嚟，子龙同你一起继续探索 慢动作。 星期晚动作啦，子龙揾嚟一位啦重量级嘅嘉宾朋友仔啦，同我哋分享玩具系列啊。可能大家啦由细到大啦，都会接触好多唔同类型嘅交通工具啊，无论消防车又好，巴士又好，飞机又好，船都好。咁啊，呢啲玩具点样嚟，点样诞生嘅咧？而我今集揾嚟嘅咧，就系一个专门做我哋香港公共交通工具啦，又或者系唔同方面呢一种嘅车仔啦，嘅玩具品牌就系 Tiny 微影啦。咁我哋就揾阿 Steve 同我哋倾偈啦。 Hello， 系 Hello， 系我系 Steve， 大家好。 哇，咁多唔同类型嘅交通工具，你系咪由细到大都好中意玩车仔 嘅？系啊，其实我就系七十后啦，咁啊由细到大就系推车仔大嘅一代嚟嘅吓，即系细个 嗰啲铁皮车系嘛， 系铁皮车啊，同埋一啲合金车仔啦，系咁啊喺一啲百货公司妈咪逢亲大考之后就会买一部奖励我哋嗰啲啦，咁啊喺屋企都起码都四五十架噶啦，由细推到大。 咁你有玩过嗰啲 Matchbox 嗰啲细细架嗰啲咯？ 系啊，就系啲唔同日本啊或者英国嘅火柴盒车仔咯，系咁就由细推到大嘅，好中意。 哦，嗰啲好靓噶， 系好靓噶，又开到门咁样，系啊，又有啲function有啲功能 嘅。系，咁而家见你嘅品牌啦 ，Tiny 啦，其实都出咗好多好多嘅交通工具。头先我即系粗略简介咧都讲唔晒，巴士系列又有啦， 的士啦， 的士又有啦，小巴啦， 叮叮啦，山顶缆车啦嗰啲， 系，仲有啲可能系运油车啊。船啦、 啊，系啊，好多政府部门嘅车辆啊都有出嘅，系啦，咁啊，同埋物流运输咯，主要都系。 我自己接触玩具咁多年咧，见到你哋品牌出现咗之后咧，我有少少感动，因为我就觉得哇，终于有我哋属于香港嘅一个玩具系列，俾世界各地嘅朋友认识。 系啊系啊，都当中有啲都几代表到香港，譬如天星小轮嘅船仔啊，咁、其实。到好多外國嘅朋友讚話啊，真係好有特色啊咁樣， 係好屬於香港， 係好代表到香港。 係點解會揀車仔咧？因為即係坊間咁多唔同類型嘅玩具，甚至乎咁多唔同類型嘅玩法，即係車都可以係遙控車啊，競速嘅又有啊。咁點解會揀呢一種嘅咧？ 其實就嚟自1998年咧，我創業嗰陣時候，我就喺網上一啲國際嘅拍賣平台買車仔。其實嗰陣時候大學二年級咧就已經買車仔。點解要買車仔咧，就是、因為嗰陣時冇乜 part time 收入自己有一個車仔嘅收藏家，咁啊發覺啊啲外國啲拍賣網站有好多自己好中意嘅絕版車仔喎，就買啦，越買咧就發覺唔夠錢俾。咁但係買買下 好理解， 係啊，買買下咧又覺得，如果上面有啲香港又買得到，上面又好好價喎，咁不如邊買咧就邊賺錢，就愛嚟買翻自己收藏嘅車仔。咁呢個就係我哋即係1998年。最 fundamental 最原始嘅一個一買一賣咁樣 就好 trading 嘅模式， 係啦係啦，咁其實就係一買咧就買咗12年啊，去到2011年我哋先做唔住冇做。 咁、哦、十二年都系做呢种 trading 嘅， 系啦，由1998年做到2011年咧就冇做，因为竞争大，系咁啊变咗卖车仔，当初卖一架赚三架，到最尾卖一架咧，其实赚得3.9港币，咁啊已经养唔起香港啲同事啊，交唔起香港嘅租金，咁啊结果忍痛咧就2011年就结束咗公司一半嘅业务啦，同埋炒咗公司一半嘅人手。 嗰阵时业务扩展到几大咧？最高 嗰阵时公司有成18个人嘅，即系一半咧就做自己嘅遥控玩具品牌，遥控坦克叫我嚟做嘅出口商。就 B to B 嘅，咁跟住另一邊咧就係真係喺網上買 B to C 嘅車仔嘅生意，咁但係因為2011年咧就競爭大啦，所以就 B to C 個賣車仔嗰 part 就停咗，咁好景不常啦，咁我哋剩低得翻六七個同事，咁啊捱多兩三年，連 B to B 都捱唔住，因為歐債危機一爆咧，其實我哋咁多年揾翻嚟嘅即係出口。嘅每個國家嘅總代理咧，其實兩年就冇咗80%，我哋啲生意。 哇！咁啊， 結果係啊，結果2013年開始就欠落銀行好多錢，差三間銀行500萬咯，我記得。咁啊新債冚舊債啊，咁樣其實都冇乜出路啊，已經。咁嗰陣時就同啲同事諗啊，我哋其實都行咗15-16年嘅路，咁啊當中都知點樣起帽啊，點樣生產啊，咁剩低手上嘅資金唔多，都係得翻20-30萬咁樣。咁我哋諗下，咁既然我哋都代理咁多車仔，不如做下香港嘅場景啦，好過一架架牌喺屋企，好似即係泊位咁， 好似停車場 咁。係啦，咁就唔係又冇景又冇人，咁好死咁樣。 好單調啦。 係啦，咁嗰陣時話，喂，不如做個香港街景去批發俾我哋啲客啦，咁啊擺翻我哋啲批發啲車啊，都好正喎咁樣。 其實係㗎，我記得我第一次接觸 Tiny 嘅時候，就係有一啲斑馬線啦， 垃圾桶啦， 係啦，有啲紅綠燈啦， 係水龍頭啦嗰啲。係咁我哋就係由做垃圾桶開始，係啊，咁就做咗2014年就年尾啦，就做咗第一個香港場景啊，係就即係諷刺71啊呢啲依類便利店都執頂唔順執笠，即係諷刺香港高租金嗰個一個場景。咁啊， 估唔到都幾好賣，即係都一啲四五百蚊嘅場景都兩個月賣到五百套喎，咁啊都幾啱我哋做啊，起碼即係彌補到出口嘅一個下跌咁樣咯。 嗯，嗰陣時其實都大決心轉型，因為成個業務完全唔同，由即係一個 trading 嘅模式變成一個生產嘅模式。咁摸索即係生產過程同之前嘅經驗幫助一定有嘅，但係個挑戰都仲喺度噶嘛。 係啊，其實做生產最難有兩個地方啊，我哋自己覺得係第一就個授權啦，係啦，嗰陣時冇乜即係。甚至乎即係你街道推一架的士咁都唔會有一個車廠嘅授權嘅。咁、我哋諗啊，如果冇授權咁條路行唔長喎。咁我哋就諗，但係我哋一個授權喺手都冇。咁呢個係好難嘅，即係我哋乜授權都冇，點樣叫第一個授權商授權俾我哋出商品？ 冇授權條路行唔長係咪因為你做完啦，可能其他廠牌會重做或者會照做？ 是第一就競爭大啦，第二其實越嚟越多百貨公司咧都會睇你有冇授權先咁上架，係個知識產權嗰個意識逐步提高，係啦。咁第二就真係資金啦，咁我哋真係得翻好少錢，而且又爭落銀行好多錢。咁點樣能夠最短嘅時間去投資完會回到本呢？因為其實我哋玩具係人都知啦，係屬於啲微利傳統兼夕陽嘅行業啦。咁面對即係我哋生產基地嘅不停咁嘅好快嘅通脹，其實我哋嘅成本增加得每一年係比好多行業快，但係我哋嘅利潤咧就越嚟越低， 因為都唔夠膽擘高個價去賣。 其實我哋譬如你睇翻八十年代嘅遙控車要三百幾蚊一架，咁而家即係講緊二三十年後嘅遙控車係講緊百幾蚊價，咁其實係一個好悲哀嘅故事，即係當中。點解經歷咗二三十年啲嘢仲平咗咧？咁樣咁你見早餐啊、搭車啊、樓啊，全部都貴曬。咁但係唯一咧就係一架遙控車咧，我哋係依一刻係會平過二十年前嘅。 嗰個可能就同科技發展有關啦。 係啊， 係啊。但係更加緊要嘅就係即係嗱，頭先都講到玩具，你開始轉型啦，開始真係生產玩具啦。咁點解要揀香港嘅車輛咧？因為未接觸你品牌之前咧，其實都喺度諗啊，香港。有几多车可以出咧？又或者有几多交通工具可以玩咧？嗰阵时细个冇谂过呢一样嘢，咁但系见你呢几年咧，其实不断出都不断仲有货嘅。 其实因为我哋睇我哋得一间嗰阵时六个人嘅公司咧，其实我哋有得行嘅空间唔多，即系其实如果你讲做。超級跑車啊，林寶堅尼、法拉利、寶馬、賓士，其實已經好多好大嘅廠已經做咗好多出嚟，咁亦都有多德國車、英國車咧，已經俾好多德國、英國嘅玩具公司做曬。咁我哋就諗啊，我哋究竟做啲乜嘢係可以人哋冇我哋有嘅咧？咁我哋就因為都推咗三四十年車仔大啦，我哋就諗啊，會唔會係真係做翻啲香港有特色嘅車仔，令到我哋依一代開始可以推翻咧咁樣？咁呢個就最 fundamental 就係我哋就揀做香港車仔去試，係咁當中試咁梗係我頭先講嘅資金最大問題啦。咁啊喺計數上面我哋好想話啊，如果有一百間鋪頭一齊開始賣咧，只要半年我哋就有機會回本啦。咁呢度咧就係最大困難。 咁你第一個真係攞得到翻嚟嘅有 license 嘅車仔係邊一架啊？ 是豐田授權的，係啦，咁就係多得一位日本嘅朋友咁幫手喺日本豐田嗰度授權我哋做一架香港嘅的士，同埋做一架香港嘅小巴，係咁呢兩架就係我哋第一款有授權嘅。 我就真係直接跟嗰個車嘅車廠去攞，係 啦，車廠嘅授權咯，係啦，咁就係有授權，咁變咗我哋做香港嘅客貨 van 啦、小巴同埋的士咧。就投嗰九架車咧，係得一個授權。 但嗰陣時都唔容易嘅，因為即係對於一個新嘅品牌嚟講啦，要俾大家認識，仲要玩具品牌啦，即係點樣樣先至可以令到大家啊接觸得到咧？ 嗰陣時好彩就係依十幾年嚟識到好多香港好知名嘅玩具鋪啦、模型鋪啦，雖然好多都執咗，但係好多都仲堅持到今時今日。咁好多。都知我即係買咗咁多年，喺網上買咁多年車仔，都肯幫手話啊 ，Steve， 你如果出幾部香港車仔，我哋幫手擺喺鋪頭賣啦咁樣。機緣巧合下，我哋又識到一個連鎖書店嘅經理，咁我哋因為計個數啊，如果連鎖店佢哋有五十間啊，如果加埋一百間，咁我哋半年內就有機會回本啦咁樣。咁好好彩，佢一句答應話啊，一年好唔好賣都唔好啦，我哋唔會落架。 咁就係 好有義氣啊！ 係啊，咁我哋唉，其實就係呢一句改寫咗我哋公司嘅命運。咁其實就依四年半都真係好急速咁去做好多好多嘢，即係我哋做香港嘅人啦、香港嘅車啦、香港嘅景啦咁樣。咁接觸到好多唔同嘅題材，我哋做親嘅嘢咧都係 99% 咧都係第一個做，係無論去幾咁熱門啊，有熱門嘅的士、巴士、永濟呢啲叫熱門啦，咁或者叫好冷門人力車啊、民安對車啊、醫療輔助對車呢啲就好冷門嘅題材，但我哋都會去做嘅。咁變咗我哋個接觸個層面就比較廣啲咯。 譬如你頭先講冷門民安對車，其實我好少見嘅喺街上面。 係啊， 係啊，人力車而家直頭絕無僅有添啦。即係你可能得一架半架喺某啲博物館啊、某啲嘅地方你先見得到。如果唔係嘅話，其實你冇可能接觸得到呢一代。 是啊，其实呢啲题材即係如果你商业嚟讲属于啲自杀嘅题材嚟嘅，即係你抌咗10万元落去，你唔做一架的士而做一架人力车，咁你其实回本嘅机会近乎低过一成。即係 90% 你会蚀钱。 咁犀利咁夸张啊。 是啊是啊是啊，因为你问十个人你九个人唔买，其实就係咁简单。因为你一部车投入咗10万元，你要买10000步你先回本。咁你话人力车会唔会有10000个人买，我本身就知唔会咯。 但你都繼續 keep 住做喎、 哦。係啊，因為其實我哋都有啲歷史嘅使命嘅，即係其實我哋覺得，我哋做緊香港歷史每一頁，咁其實人力車係香港50-60年內嘅主力交通工具。 嗯。 而去到依一刻，最後一位人力車師傅已經臨近退休啦。咁、你如果依一刻你再唔做咧，其實你打後咧再做已經做唔翻。咁我哋就邀請咗嗰位師傅嚟做一個 3D 掃描啊，做埋佢嘅人仔啊。做買咗佢架真車嚟做嘅模型啊咁樣， 咁即係成架人力車買起咗。 係啊，買咗翻嚟做架真嘅人力車。 擺咗喺邊嚟㗎？擺咗喺公司。 係啊，喺個公司，係冇錯啦。 得閒 即 係 推出嚟，冇錯啦。係啦，咁啊都真係諗翻起都好熱血啊！我哋都覺得係啊，但係依樣嘢我哋覺得好有意義咯。咁從而我哋其實好多朋友認識我哋品牌。都係會覺得哇！你又做公屋嘅上滑拉皮皮上滑梯馬騮架啊，又做麗苑嘅叮叮船做碰碰車，即係其實就係一啲從來冇人會覺得可以用微縮嘅方法去紀念嘅嘢，你哋都肯做。咁嗰類客咧，其實唔係玩開玩具嘅，可以同你講，其實佢哋係真係買一個回憶， 係啊，買一份情意結。 係啊，佢覺得幾廿蚊買個回憶，哇，真係好正喎、啊！估唔到有人咁傻仔肯做，即係我哋就係掛住個用字，就係做開呢啲咯。 在月台裏，母子相擁。生久别，情在接通，醉在园里，老翁一纵，细数大家抗战时硬朗英勇，敞开心扉稍是冷静，会见到身边满载情，岩隙里亦可找到玫瑰的美丽踪影。似小事千种，潜伏大城暗洞，有血肉有情感跟你相通。就算生活超重，烦忧失控，还看四周小童，是我心地中。小事千种，潜伏大城暗洞，有血肉有情感跟你 想痛，就算生活超重，烦忧失控，还看四周小胡同，自我心的触痛。 嗱，听到呢度咧未完噶，如果你都想听足本版嘅话 ，click 上嚟 teampower.rthk.hk 揾翻子龙主持嘅慢动作啦。 就看小事千种，其实极为空洞，有血肉有情感跟你相通，让爱鼓动火种，溶解冰冻，还看四周小胡同，是我心的触碰。 唔系喎，咦？你系 我识得啦，你啱， 我就系知火野丽。 睇完蛙鬼回魂最新嗰个版本，嗱，如果有追开嘅你咧，都会知道佢系套惊栗片啦。咁啊，讲一只会杀人嘅公仔。嗱，小培本身就好中意睇呢类型嘅，不过我知道有啲朋友系会惊嘅。咁今日咧亦都唔喺度剧透太多，不过咧个人觉得系几跳出到以往嘅框框啦，都几令人惊喜噶。本身嗰只新嘅公仔咧，其实已经系啦。恐怖得嚟又有啲搞笑，当中咧你仲会 feel 到有一啲嘅温情，仲有一啲令到你嘅心戚戚然嘅心酸位。佢就得你一个朋友，但你已经有好多啦。嗱，呢一段唔系几对等嘅感情关系，都几似爱情噶。有一啲朋友咧好中意呷醋噶，亦都好有控制欲。有冇即刻令你谂起边一个先？我真的有试过因为这样而有些朋友嬲咗我，好简单。譬如圣诞节，点解你会去佢嗰个 party 唔去我嗰个噶？点解你同佢去旅行唔同我去噶？可能你都曾经因为这样而伤心过。但人大咗咧，自然睇开咗啦。同你最夹嘅，最后自然会留低。施陪我嘅朋友知道就系、好似呢一句金句咁。好朋友就好似星星，你唔使成日见到佢，但系你就会知道佢喺你身边。你嘅朋友知道又系点噶？ 像我是你吗？ 游荡，雨滴水滴发展，你共我故事那深浅。 威而调整班次，他希望示威者保持高铁站畅通。崔定邦又说，相信因为社会近日的争议，令内地访港团暑假档期的数字由原先估计有明显增长而变得淡静，希望香港的紧张气氛尽快结束。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和有骤雨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炎热，亦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班仔大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咁不过啦，西行道北过海同埋落尖沙咀都系有啲车龙㗎，龙尾排到过去佛光街桥底。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返沙田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油站。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欣怡花园。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旺角嘅地铁站。咁另外呢，大埔道落深水埗方向近美河流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去到李郑屋游泳池。喺新界区方面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門新墟一段呢係车多，龙尾排到去海景花园。跟住提返你一个封路安排，咁就係受到路陷影响，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元朗方向，跟住屯兴路嘅慢线呢仍然需要封闭㗎，而家车龙排到过去青善游乐场。咁就受到路陷影响，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元朗，跟住屯兴路嘅慢线係暂时封闭，龙尾排到去青善游乐场。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夜晚嘅7:11，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朝早嘅5:45。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驾驶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你有冇听谭校长同汪阿姐话去参加政府嘅大肠癌筛查计划先？ 有啊，56至75岁嘅香港居民，依家可以获政府资助免费做筛查。有需要的话仲会照大肠和切除息肉，有得预防那就放心晒啦。上 www.colonscreen.gov.hk 了解多啲，或者打35656288。 找专人问一下啦。 喂，你觉得自己好潮咩？ 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好兴奋啊！听到呢个音乐，今日到边个猪出场啊？ 好明显系我啦， 你唔知道、啊， 你会即刻收翻埋兴奋呢两个字啊？ 佢发明噶嘛？ 突然间真系冇晒 feel 啊！ 系啦，我好期待噶、啊， 点解啊？ 咁每一次望都会谂一啲。吓虚伪， 暗黑料理啊 嘛！你信我啊？虚 伪， 咁我信师培喎、 啊。我信，我信。如果阿乐讲唔信， 唔系，阿乐而家我发现开始揾到啲龙料，点样分佢真心唔真心啊？系啊，你 feel 到佢啲诚意噶。 哦，系咩？ 系啊，佢越有力讲嘅嘢越 hea， 同埋越似撑咯。 系啦、啊，越淡淡然嗰啲，你 feel 到系真心噶。 我都唔系好吓，我都唔系好了解自己咧，真系。 唔系你成日讲自己真心咯、 啊。我真心噶。 好假啊！ 算啦， 嗱，退 系算啦， 即用力又唔得，唔用力又唔得。 今日点样都唔到我哋讲，因为今日主场系喺魔道， 系魔道， 系啦。 咁其实咧做乜事呢？今次咧，我想讲人体咧极度之需要嘅其中一样份，一样成分。 阿魔同你讲人体， 系啦，需要重要。 有咩需要？ 有啲咩你需要嘅？ 爱情。 钱、 食物， 人体一定要需要啊！呢个系你心灵 感觉， 心灵需要咋？ 瞓觉。 系啊， 系啊，瞓觉咯，瞓觉， 瞓觉， 食饭咯， 人体一定要需要、啊， 钱咯、啊，饱咯、 啊，休息都要， 饱肚感， 系系、嗯，另一样嘢你全部 miss 晒， 系咩？ 液体， 哇， 一嚟讲， 老 实 讲，老实讲， 液体， 液体咧，我就唔系下下都需要，系咪先？即系例如突然间有血，我唔会想饮血，系咪？ 喂，但系你身体需要有血呢样嘢啊嘛， 我需要有血嘅， 系咪先？ 系 系啦，液体呢样嘢， 但 系 未必我想要咯。 你时候唔要你变咗啊咩啊 Jacob 啊系咪啊？ 系啊系啊系啊， 嗰啲噶啦， 成吸血新世纪啊， 系啊冇人要啊， 好干啊， 系啦。咁啊讲紧嘅咧就系呢个嘅水呢一样嘢，即系液体咁啊饮品。咁今日咧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其实咧点解令到我会突然间想讲今次呢个话题咧？绝对 你成日都想揾机会讲噶，我知道。 系啊， 讲液体，不过冇人同你讲。 唔系有好多个礼拜之前师培讲过，但系啲水搞唔掂嘅， 饮水师培 嘅，系啊系啊， 佢自己搞错洗水，系啊，所以我决定自己揾啲资料去搜集一下，跟住讲下究竟液体呢样嘢。 好， 咁其实咧，因为咧早前咧，我见到有一个嘅投票啊，网上面投票究竟有啲乜嘢系最难饮，我发现原来唔系今年噶。之前已經往年有好多年，每年都有人搞呢個投票噶，係、啊，咁今年亦都有個新嘅即係早幾個月就出咗路 咁樣 啦。早排最難飲嘅嘢飲，咁一陣間可以再講嘅。咁啊，令到我引申到咧，就出佢做呢個街坊嘅時候咧，哇！我聽到而家啲僆仔原來全部都唔飲水嘅、啊。 唔饮水系因为佢有其他嘢饮啊嘛，系嘛？ 唔系， 佢哋 中意 有 钱 嘅而家，佢哋水系饮唔落口嘅，出亲街咧一颈渴咧系要饮珍珠奶茶，总之30蚊以上啦，饮乜饮嘢要。 系啊，同埋一样嘢就系佢哋觉得要有味。不过虽然啦，我而家咁样讲啦，但系其实我做僆仔嘅时候我都唔饮水。 我都系、 就是，哦唔系、啊，我 而家咁揸住水噶， 我又拜，即系我细个系唔饮水嘅、嗯，但系而家咧即系人大咗，即系 30岁后啊。 啊、我早少少嘅，我29岁开始咧，真系 好早喎、啊，早咗几个月。 系因为早一年饮水咧，啲人就话再健康多一年嘛。系啦，但我嗰阵时开始饮水，我而家真系每一日咧系泵好多水。不过最近有研究亦都讲啊，认真嘅、嗯，你成日喺坊间买嗰啲水，就咁一个某某品牌嘅矿泉水、蒸馏水咧，饮、得多系对你身体唔好嘅、 啊。 你唔好以为饮嗰啲好健康。 系，仲有分矿泉水、蒸馏水，跟住同埋自己煮嘅水嗰啲噶嘛。 系啊， 有好多嘅。咁又话咩矿泉水，因为会可能有机会啊，你饮得都会生胆石啊，好多唔同石啊嗰啲，因为佢哋矿物质啊嘛多嘛，咁啊蒸馏水好似话系最好嘅，但系又可能会冇晒营养。 系啊，好多嘢都系过多唔好啦。 系啦，咁你食用水嘅时候咧，咁你煮嘅时候又可能会有，系咪忽啊？ 忽 吓，上、啊、香港嗰啲，唔系你啊，一定啊，即系会有一啲嘅元素加落去嘅。咁当然啦，亦都香港嘅水咧，即系我哋嘅呢个叫咩啊？水務署嘅水係加咗一啲唔知乜鬼嘅，係啦，有啲好嘅嘢加咗落去嘅， 保護牙齒嘅， 係啦咁樣嘅。咁但係咧水呢樣嘢咧，即係啲嚟頭先都講啲僆仔唔中意飲，但係可能大家咧都未必知道水究竟係有啲乜嘢好處。 大家就係 miss 咗。因為其實水呢就係我哋呢人體入面嘅呢個嘅七大營養素之一嚟嘅，即係其中一樣好緊要嘅嘢啦。咁同埋水呢其實喺我哋嘅身體入面呢，咁就係因為呢嗰、個流動性係好強嘅。咁、所以無論係人體消化、吸收啊、循環或者排泄過程入面啊、甚至乎呢係可以加速啊呢個嘅營養物質嘅運送㗎。所以佢嘅譬如嗰個廢物嘅排泄啊等等啊，亦都可以令到呢個新陳代謝或者呢個生理嘅化學反應咧，可以順利咁樣進行嘅。 喂，讀得好，好勁喎！ 讀得好啊， 又 話俾你聽，你試下講一次咩促進血液循環、 促進新陳 代謝、 代謝。 講一次啊！咁啊，今日除咗呢個之外咧，人咧其實咧都係水做，成日都講。咁好啦，成日都話人係水做，知唔知人體係幾多 percent 嘅水啊？ 七十、 八十。 九十 系你， 系九十啦，多十啊，多十 一百零一。 喂，呢样嘢阿乐又劲喎， 系嘛？ 系啊，阿乐知系啊，七十个 percent 嘅。咁好啦， 听过真系。 系啦，你听过啊？咁你有冇听过人啊？即系我哋啊，喺阿妈个肚入面嘅时候，系有几多嘅水啊？ 好多水包围住嘅， 嗰 啲叫羊水。 咁嗰啲水应该系咪会多过我哋自己即系 B B 仔喺个肚入边？ 唔系包住我哋个羊水嗰啲喎。讲紧我哋自己喺阿妈个肚入面，我哋原本即系我哋身体入面嘅水有几多？ 哦，你讲边个周期先？即系我啱啱有嗰时，啱啱有嗰时，我觉得好少嘅啫。我要越嚟越大。 当十个月啦，你搞到咁 detail。 几多 percent 啊？ 我估八十。 我谂99咁滞应该，因为点解咧？我就觉得嗱，譬如如果我哋嗱精子同卵子结合 先，我觉得阿乐去偷睇， 可以睇到。 我又中咗。 阿乐头先你话几多？ 我觉得99， 我都觉得系99谂真啲。 因为其实我哋 我都觉啊， 走啊你两三个， 因为结合嘅时候其实都系液体同液体，跟住再一啲化学作用不断分解再分解，先慢慢成为所谓嘅人噶嘛。 啊，你讲呢个过程都讲得几好听 噶嘛。系咯，咁佢开头真系全部都差唔多系液体嚟噶嘛，所以我估99。 OK， 好啦，其实系97噶。 哎呀， 佢又近视睇歪咗啊， 争少少， 一个横同一个圈都睇错。 系啦，另外咧，仲啊，原来水咧喺我哋身体上面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即系功能嘅，其中一样咧就系调节我哋嘅体温，你哋又知唔知啊？ 我听过饮热水其实系会比较会凉快啲咯，个人反而。 所以夏天其实唔应该饮冻嘢咯，饮完冻嘢之后，你个身体应该会更加咦？ 就话冲嗱，我反而唔系饮咯，而系冲冻水凉、热水凉。有啲人就话其实你过度冲热水凉咧，跟住哇哇好热啊，好热啊，咁咪冲个热水凉啦，其实系越嚟越热咯。 因为佢。又是讲促进血液循环， 所以促呢个新陈代谢。 系啦，咁除咗呢个之外咧，原来咧其实都譬如喺高温之下啦，你冇发现我哋就会出汗啊？ 系啊， 佢就话咧，因为咧即系水咧就会靠汗咧去发挥呢个热能，咁啊保持即系维持呢个嘅体温嘅平衡嘅。同埋啦，头先都讲啦，最后啦，水咧其实原来咧都系我哋全身嘅关节啊、肠胃啊、腹腔啊、不可或缺嘅营养素，佢对器官啊、关节肌肉组织等等都有呢个缓冲同埋润滑保护作用嘅，所以水咧其实喺我哋身体上面好紧要，所以我哋无论系我哋啊或者年轻啊，讲到自己好老添，所有年轻人咧都系水系好紧要。一首歌翻嚟咧，再听下头先我所讲嗰班年轻人唔饮水究竟饮啲乜嘢啦。 山卡拉的不丹多简单，你说下次去玩，下一年又会否又不敢？大局能大变，幸运能逆转，光辉的刹眼会停电。活着亦随时留意，他千算万算，终归也遇险。难道你未来真的可见？明明好想去，怎可以再等？山卡拉多关卡也与你同行。等一等，我怕长城会崩，目送好天气， 再遇原来是他生，气象路人及风景各自有命运，过眼浮云还影足紧。不敢说绝对，只肯说或许，开放这秘诀叫无惧。我若是长期潜水，想多了就退，退得了就退，人渐老乐园都不想去。明明好想去，怎可以再等？山卡拉多关卡也与你同行，等一等我怕长城会崩。目送好天气，再遇原来是他生，气象无人及风景各自有命运，来看的你抱紧便遗憾。东京湾过士湾过碧滩，要看就要够狠，多山卡拉有我同行，过眼浮云还应足再等。山卡拉开好花，怕你再沉吟，等等我怕门牙会崩。目送真的爱，再遇原来是他生，趁着大门上打开，创造你命运，来看的你抱紧便遗憾。深水湾小水湾狮子山，你认为定会等，死轻衰也有时辰，你眼前人还清楚 你叫咩名字？几多岁？而家做紧啲乜嘢咧？ 我叫阿静，咁我今年就21岁，系做紧学生。 我叫阿聪，今年20岁，就仲读紧书嘅学生。 咁我想问一下咧，你平时会系饮啲乜嘢为主噶？ 通常咖啡或者可乐，或者有时饮啲奶茶咁样咯。 因为咧，我唔系好中意饮水嘅，所以咧就通常会用啲花茶包咧就冲咗佢。咁你知天气好热啦，咁就会摊冻佢，摆落雪柜，咁就凉浸浸，咁就又有啲味，但又唔会好唔健康咁样咯。 中唔中意饮水啊？我自己嚟讲，其实都比较少饮嘅，因为冇乜味啊嘛。 你知唔知道如果唔饮水，个人会死噶？ 唔系，咁我又饮，我知，我知唔饮水会死嘅，但系我谂，即系我都会饮啲水分嘅嘢噶嘛，系咯，咁唔一定净系饮水嘅。 咁我想问下，你知唔知道水对人体嚟讲有几健康咧？定系你觉得其实佢好把鬼嘅？只要我好似你头先话斋，我饮够啲水分就已经得咧。 飲水對人體嚟講，我淨係知飲咗會皮膚好啲咯，飲多啲水。 我淨係知道一日要飲八杯水咯，因為由細到大都聽嘅醫生遠離我咁樣啦。但係即係有啲咩益我唔知喎，一定要飲多啲水咯，可以去廁所啩。 咁你每一日飲唔飲夠八杯水啊？ 我覺得唔飲夠八杯水咯。阿媽好懶嘅，唔係成日都煲湯㗎，即係可能一個禮拜先煲一次咁樣，仲要煲完咧又會隔夜咁樣，第二日又攞翻出嚟飲咁樣，所以其實湯水都唔係好多咯。咁但係如果翻到學校，逼不得已都要買水飲，同埋係咯，就係都唔係飲好多其他嘢咯。我始終都唔係好中意飲水。 你都是一个好儿子嚟噶，你竟然控诉你阿妈唔煲汤俾你饮。 一日饮几多水分？我之前有计过嘅，攞个 app， 跟住咧，其实通常都1500毫升最多噶啦。但系话，即系好似系上网查咧，话一日八杯水起码都要2000毫升咁样。 但系点解你讲到自己好有成功感咁嘅？好过唔饮系咪啊？ 系啊，都有饮啦，有饮嘢落去。 咁嗱，你有冇试过一次咧？你直情系口渴到咧，即系哇！我见到咩都即刻攞嚟饮。咁嗰个经历系点样噶？ 就系咧，通常咧，你即系而家咪好兴食嗰啲放题或者打边炉啊、韩烧嗰啲咧，跟住你已经系咁食，系咁食，食两个几钟啦。咁然之后你又食到咧，又要赶住交台，即系赶你走。咁你连水都冇得饮咧。之后落到街咧，你求其见到一间便利店，会冲入去乜嘢都买嚟饮啊。通常你好口渴嘅时候，就会买汽水咯，即系啲可乐啊，乜嘢都攞嚟饮啊，觉得啊好解渴咁样，同埋冻冰冰就解渴啲咯。 平时都会做运动嘅，真系会做运动。咁我都试。个冇支水喺身边咁样做户外活动嘅时候啦，可能就会兑好多水。嗰阵时应该饮得最多水 咁你自己饮过或者你觉得你最难饮，你呢一世人都唔会接触嘅嘢饮系啲乜嘢咧？你点解会觉得佢咁难饮呢？ 如果系最难饮，一定系嗰啲咧内地出嗰啲咧。劲甜嗰啲唔知咩果汁咯，即系结弹弹咧。你知道咧，通常嗰啲果汁都系假噶嘛，都系用啲化学物质沟出嚟饮紧啲元素表咁样咧。之后但系咧，即系佢嗰啲结度咧系唔会沟水，好似饮紧糖浆咁样。你饮完系越饮越口渴，我哋一世都唔会再饮过一啲嘢咯。最结弹弹一定系嗰啲提子味啊，咩土味啊嗰啲咯，不知名都唔知系咩啊。疑似系椰果，但系又唔系椰果，啲唔知乜嘢嚟嘅咯。 如果而家要你再饮一次嘅话，你因为啲乜嘢你先至会？我用牺牲去形容啊，牺牲去饮咧。 我谂我要3日唔饮水先会饮嗰啲嘢咯，或者去到非洲嘅撒哈拉沙漠先会饮咯，真系好难饮啊！ 其实咧，我好中意食榴莲嘅，但系我唔知道有冇榴莲咖啡呢样嘢，定系有嘅咧，我唔系好知道。 应该冇嘅，咁奇咧， 榴莲咖啡咁可以试下。 喂，如果系自创嘢饮咧，其实。即係我唔係好中意飲甜嘢嘛，我會想將啲花茶溝一啲蘇打水咯，即係可唔可以有一啲有泡嘅花茶或者有泡嘅茶，我覺得好似好新鮮咁樣，又唔會好甜啦，冇糖又健康。 阿仔係咪嗰啲叫有氣啊？ 有氣茶啊，係。 乜你覺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豬咁㗎？ 因為我哋就係 港豬特工隊。 是不是很奇怪呢？他们竟然会就是知道水是会对皮肤好。 不是，因为其实呢这个都关事的，因为网络上面呢前一两年呢已经兴起呢很多研究报告，甚至乎有些实例呢就是讲一个女士呢，那个女人是即是她实验者，男人都得的。那她的女人呢就即是用了一些飲水，连续3个月每一日都是飲一样的数量，即是例如3公升这样，那跟着每日泵水呢，最后她皮肤真的由巢皮呢去到变到很光滑。 是，亦都有人讲过话佢成身本来块面好多暗疮嘅，跟住飲水持续唔知飲几多个礼拜之后就真係会皮光肉化。 我有试过嘅，真係嘅。我係由2年之前开始每日飲2L嘅。 所以你而家咁样。 而家係嘛，所以唔信你飲咗好多水。 唔係，我哋三个在座都觉得係靓㗎，你啲皮肤。 靓靓靓。已经认同。 干咗啦，最近飲。最 近飲少咗。咪有一段时间真係专登呢，突然之间係每日飲2L水呢，你见到2个星期之后呢，你皮肤係真係冇咁干，同埋你撳去嘩觉得好似有啲弹性。 係，仲可能会水肿添。 其实呢人生里面有个阶段可以值得分享一下嘅。就係、是、呢我小弟去咗读书啦，某段时间。咁但係呢嗰時係年紀係老過一般嘅同學嚟，跟住我就上網就揾係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自己後生啲啦。咁嗰段時間咧，我就揾到個方法就係話，原來水分只能夠穿透細胞咧，就會令到你後生啲噶啦。咁但係坊間嘅水啲水分子好粗嘅，於是咧我就每朝起身飲果汁。因为咧果汁咧 ，suppose 佢啲水系最干净噶嘛，即系鲜榨嗰只，唔系沟出嚟嗰只。跟住我系饮咗大概3年到啦，吓，跟住咧个样咧，嗰3年咧系冇变过嘅。跟住咧，同埋咧，3年之后咧，我成日出到街都俾人话我系 under 咗我自己真实年龄嘅5年。 哦，即系你最靓仔嗰阵时就成日饮果汁啦、哦。 其实真嘅，嗰阵时系最瘦嘅，因为而家停咗啦。 系，我都听人讲你肥咗好多。 系啊，我真系听人讲噶。 我都朝朝咪5青汁咯。 最勁嗰只咯，總之係抗氧化所謂最高嗰只。 係嘅，呢個我都曾經經歷過嘅。 但係我以為你係本身個樣咧比平常人老咗啲啦，咁所以你大個咗之後咧就睇落去會年輕啲咯。唔係有啲人係咁嘅。 即係佢細個就已經老定啦。 係啊，唔係咁咯。 咁啊， 到大個咪 keep 到咯。 是但啦。 我發現而家咧，原來聽師培同阿樂傾偈最好聽。 多謝。 啊，咁啊，一陣間啦，新聞之後我想話俾你聽咧，阿樂。原来啊，你不停饮果汁咧，系有唔好处噶。究竟有啲咩唔好处啊？一阵间新闻之后话你知啊。 时计累了，时计坏了，时计内机心的大慢要折掉。该好好修理过这只表，人也累了，人会病了，人有病却要硬去拼搏不了，怎么可放弃治疗？修补一下会获再生，休息一下有时要等，轻松一下再做满分，事与愿违不要怒愤，清空一下当时降温，冬天转眼过。会再升温，不需苦困。遇到几多关，我会照闯；遇到几多关，也别要放。在这一刻边缘回望，懂得收放，懂得算你的搭档。昨天失手的，会再上榜。昨天一一地。虽修补你亦要轻调，将珍惜给哪个你会晓，灵最重要，魂最重要，如你累透了就要懂得一笑，将景深一转再度对照，修补一下会获再生，休息一下有事要等，轻松一下再做满分，事与愿违不要怒愤，清空一下当时降温，冬天转眼过会再升温。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有网民发起光复屯门公园行动，下午由屯门新和里游乐场起步，游行到屯门公园，要求当局处理噪音滋扰、取缔不雅卖唱等活动。游行人士到达屯门公园之后，示威者指有在公园表演唱歌的大妈怀疑进入一个公厕，于是包围公厕。有女警入内了解，多名警员就在公厕外戒备。示威者挥动钞票、高叫修例事等口号，讽刺表演者在公园收取酬劳。有示威者同公園的長者對罵，甚至有肢體推撞。有長者不滿示威者侮辱老人家，亦都有長者批評示威活動破壞他們的生活習慣。有網民發起聽日在九龍區遊行，重新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等訴求，會由尖沙咀梳士巴黎花園出發，終點是西九龍高鐵站對出會民道空地，警方已經發出不反對通知書。發起人之一的劉先生說，遊行會保持和平、理性和優雅，到終點後就解散，希望可以向內地旅客展現港人如何和平遊行，將遊行訊息帶回內地。他說已經在網上召集超過40名警察，維持遊行秩序，亦正積極聯絡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參與。 刘先生强调冇计划进入高铁站示威或挂横额，而游行的目的是反送中，相信冇参加者会冒被送中的风险走到内地口岸区示威。有网民听日发起九龙大游行，终点在高铁西九龙站。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呼吁示威者以和平非暴力的方法表达诉求，尽量减少对其他市民的影响。陈帆又说已经增加人手应付游行，负责指挥交通和疏导人潮。另外，陈帆在活动上表示，虽然社会近日发生一些事情令青年人在意识上、感觉上、方向上感到迷茫，但希望年轻人聚焦向前，发挥自己的想象和创意。有大学学生会获政府邀请和特首林郑月娥闭门对话，七间大专院校学生会要求会面以公开形式进行，并要求不检控示威者。天主教香港教区中座处理汤汉书记表示，若果谈判不符合学生想要的条件，亦要继续交谈，期望在交谈中找到出路。汤汉在活动中提到南宋名将岳飞所作的《良马对》，会后被记者问到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属良马或劣马，汤汉说如果一个人是照着良心和信仰行事，觉得对得起良心，主观上自然就是良马，而有时主观上亦要加上其他客观的意见，不能只按主观论事。天气方面，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炎热，亦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隧道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到天桥过海同慢线落班仔大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呢係暂时畅顺，咁不过啦，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落尖沙咀都係车多，龙尾排到去学园街。狮子山隧道啦，九龙入口龙翔道去狮隧方向咧系有少少车龙噶，龙尾排到接近天马苑。将军路隧道将军路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近黄大仙中心一段咧系车多，龙尾去到钻石山港铁站。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窝打老道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亚街老街。大埔道去深水埗方向近美河流一段亦都有啲车龙，龙尾排到过去李郑屋游泳池。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在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屯门新墟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去黄金海岸。跟住提返你一个封路啦，就是受到水雾急收影响，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南昌街的第二线是暂时封闭。咁就受到水雾急收影响，荔枝角道去旺角跟南昌街的第二线是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另外要特别留意的是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之大清。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即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蚊会传播登革热同寨卡病毒，市民同物业管理公司应做好防蚊灭蚊措施，每星期都要更换花樽入面嘅水，同清倒盆栽间谍嘅积水。冚好储水容器，会积水的废物丢入有盖垃圾桶。物业管理公司就要保持屋苑渠道畅通，亦可以找专业人员防蚊灭蚊。食物环境卫生署提提你，做足措施防蚊患，你我同心齐灭蚊。 才哥讨论区， 大家好，又是我钟杰。在1950年的某一日，著名的物理学家费米讲了一些说话，到底是什么呢？ Where are they？ 有人就说 Where is Everybody， 大家成日最有兴趣嘅问题就系话外星人系咪真系存在啊？ 呢个讨论咧，我哋就叫做废米悖论啦。 逢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钟杰良、李伟才主持《天圆地方》。 Do you know？ 二台通识60秒。 英国哈里王子同太太萨塞克斯公爵夫人梅根早前就从肯辛顿宫搬到去在温莎区内的浮若葛摩尔宫。浮若葛摩尔宫建于1792年，有超过200年的历史。有传当时的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由于晚年受到精神问题的困扰，举止失常。於是他的妻子夏洛特皇后就带埋女儿去浮若葛摩尔宫避世。浮若葛摩尔宫由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送给哈利王子，然后用了半年时间去装修，由原本5栋独立的房屋将它打通改建成一间大的别墅。因为工程浩大，装修费高达240万英镑，即是大约折合2387万港元。由于费用是由纳税人支付，所以就受到很多反皇室人士的批评。 声音演绎蔡敬文，二台通识60秒。 喂，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俾你讲完我都口渴埋啊！ 系咪啊？ 系啊，想饮啊！ 哦，话俾听，我对你哋好好啊！ 系咩？ 系啊，一阵间先讲俾你听点解咁好啊！ 好啊，咪后咪后 讲分钟我系啊，讲下呢个果汁嘅问题先啦、 啊。好啊，你 睇嚟今次唔系暗黑料理喎，应该果汁啫，应该轻强啲。 唔系，不过我自己咧都经历过一排就唔系饮果汁，不过系饮柠檬水啊。 嗯。 嗱、我唔知道你哋對飲檸檬水係咪淨係喺餐廳，通常會有啲檸檬水斟俾你，但你有冇試過經常擺檸檬喺個樽嗰度係咁飲啊？ 有 試過， 我飲嘅喎。 嗱，我飲嗰排咧就喺澳洲，但喺澳洲飲嗰排咧，我係飲咗一下我就冇再飲啦。我發現佢啲檸檬酸咧已經削弱咗我啲牙齒 啊！哎呀，我都係啊，係 啦， 敏感性牙齒啊。 因為我再上網睇翻咧，其實係真係話唔好噶、 嗯。 你偶然飲 OK， 你話補維他命 C 成 OK， 但係你長期飲佢檸檬酸咧，係會揦爛你啲牙。 Exactly， 認同那段時間是喝凍嘢咧，啲牙特別敏感啊嘛。 佢而家想咧 彈開兩 打破我哋咧，頭先話佢咧係啦，即係佢想搞到你估唔到啊！究竟邊個真邊個假？ 唔係佢個浮誇好似已經有鏡頭影住佢咧。 係咯 ，Exactly， 哇！揈到隻手咧，做咩啫？ 爭啲 CD 機打咗幾部啊嘛， 聲音嘅咋？ 睇唔到 嘅。我俾你講埋你個檸檬點啊？ 講完啦， 我講完啦，俾你講唔講啦？ 咁四個人我搶唔到位講啊嘛，即刻揾個中間位。吸入嚟咯，咁又爆瓜。 系啊，所以即系饮柠檬咧，就真系小心咩柠檬酸。 系嗱，头先阿乐就讲过话佢会饮果汁啦，咁阿迪神会讲话自己饮柠檬水啦。思培，你自己最中意饮咩啊？ 我平时咧自己就系饮水嘅，不过我好中意饮果汁嘅、 嗯。 但我知道唔可以饮咁多，因为咧个糖分太多嘅时候咧，咁又会过肥。 系。 咁但系所有水果其实我都好中意嘅。 系。 基本上。 榴莲咧。 好中意啊！果王、啊， 我唔得啊！ 大树菠萝咧， 正啊！ 哇，呢个系我比榴莲更唔能够接受噶、 啊。你有冇饮过榴莲果汁？榴莲汁最近好兴噶， 榴莲 成杯咧，你好似咬紧榴莲咁样噶。 榴莲奶昔就好似合理少少啊！榴莲汁点样又汁啊？ 你哋好彩啊！因为其实上个礼拜我咪叫你哋揀三样你中意饮嘅嘢嘅，好彩思培冇揀榴莲汁， 哎、 因为你两个大件事啊！ 好正啊！ 我到而家今时今日我都顶唔顺榴莲味。 系 不如我下次试下买一杯俾你饮。 我中意食榴莲嘅，中意食林嗰只，但系一嚿起两嚿就只，因为好滞。咁我讲翻呢个果汁先啦。阿思培又有呢个嘅 见地， 系啦，见地多过阿乐。 好嘢！ 因为原来咧，其实果汁真系唔可以饮得多，因为最近美国有个研究啊，咁就系咧呢个咧亚特兰大嘅大学同埋呢个纽约嘅某一间大学咧进行咗一个研究，佢哋用咗6年嘅时间去分析咧美国有1.3万人45岁以上的黑人和白人，他们有近70%的人都有超重和黐肥的问题的、 嗯、 这个研究就是专针对着他们的饮食习惯、 嗯、 重要就是将这个 好啦，佢哋平时饮嘢啦，同埋将一啲咧就系饮 100% 嘅天然果汁嘅人，同埋就系饮呢个嘅加糖成分，即系例如咩咧汽水啊、柠檬水啊，即系分开咗两批啦，一批系斋饮果汁啦，100% 纯天然果汁，另一批就系汽水啊，即系逢系油气加工嘅嘢一啲嘅饮品啦、啊。咁啊做比较，发现咧原来饮 100% 嘅呢个天然果汁嘅人，竟然啊比饮汽水嘅人反而有早死嘅风险。险咧系增加24% 咁， 居然 系多过。 好多人都话汽水唔好饮咁多噶嘛，因为即系你可能一罐就已经有八粒糖噶啦嘛。但冇谂过，居然果汁可能仲大影响。 系啦，咁啊呢个嘅研究咧个结果咧显示啦，都有一个非常之惊人嘅发现啦。咁啊当中咧有1000人，即系13000人入面咧有1000人咧会因为唔同嘅原因而死亡嘅。咁另外啦，168人咧就系、是、死于呢个嘅冠状动物嘅呢个疾病。咁、好啦，其中咧即系咁入边啦，其中系有8.4% 嘅人咧每日系饮呢个加糖嘅饮品，即系加工即系汽水嗰啲啦。好啦，另外有4% 咧就系、是、每日饮呢个嘅纯天然果汁嘅人嚟嘅。咁、结果都显示咧就话啦，饮含糖嘅嘢饮即系可乐啊、汽水啊等等啦，就增加呢个患病风险11%。不过头先嗰24% 系点样？就是每一日佢饮大约340毫升嘅天然果汁，就会令到佢哋反而个疾病嘅风险加咗24%。 哇，340毫升唔太多 嘅 啫， 一包大嘅纸 包 饮品咯， 系咯， 系啊， 哇，两啖饮晒噶咯， 系啊，咁跟住咧，咁 惊啊，而家 系啊，所以 会唔会早死噶？ 唔系你咁样一年啫，你之后而家分 唔系啊？我饮咗3年啊。 早5年 咯，你呢个蔬果汁嚟噶嘛？系嘛？ 我真 系 嗰3年咧，个样系睇住嘅影相，系真系后生晒嘅，好似冻咗零咁样嘅。 好彩嗰样嘢，可能佢饮五清汁，即系嗰啲唔系太多糖嘅，即系譬如苦瓜、青瓜， 好苦好难顶嘅， 系啦嗰啲。咁而家讲紧啲纯天然果汁，就系可能西瓜汁、橙汁、苹果汁等等。 咁我安慰翻我嘅， 唔系不过你咁 你 咁我又唔想你死，唔系因为你讲话饮嗰啲五清，即系同呢啲类别唔一样， 系 绝对唔一样啊！系咁啊，好啦，咁啊，好多人都就哇唔系啩？咁你要唔通我唔饮咩？咁样好啦，咁其实唔系嘅，咁咧佢都有讲过嘅。咁佢就话原来点解头先所讲就系话点解喂汽水嘅糖有唔知8粒噶嘛？咁果汁点解咧？咁样佢就话原来咧果汁入面嘅糖分咧同嗰啲汽水入面啊嘅含糖嘅饮品啊，例如譬如苏打水啊等等啦，佢哋嘅含糖咧个结构原来系相似嘅，咁。所以咧，如果你頭先所講啦，即係如果飲330毫升嘅汽水嘅話，就已經啊，等於你飲緊一罐啊呢、這個純天然果汁嘅份量咁話，即係一對一啦。咁、好啦，佢話如果咧佢話呢一樣嘢你飲咗真係呢一個嘅330毫升嘅話，就已經係超過咗每一日咧個糖嘅攝取量㗎啦。咁所以專家都會建議就係話，喂唔係喎，咁有陣時真係想飲喎，因為譬如橙汁可能有其他營養咧。雖然亦都有人講過嘅，果汁其實個營養可能已經打到好散啊，未必已经有嗰个营养，但系有啲人真系想饮，咁点咧？佢话都可以嘅，不过咧每一日咧就只可以饮150毫升啦，唔好饮咁多咁话。咁好啦，咁啊呢一个就系嗰个嘅风险，即系就去到呢一度啦。 但我又觉得咧，其实最好唔应该咁懒咯，即系饮果汁，应该成果食。咁就係最好，即係譬如橙嘅話咧，你唔好橙汁咯，成個食你又飽肚，然後解渴。 係，咁好啦，咁啊而家咧呢個時候咧，又俾大家俾佢休息一下，因為咧我之前咧就咪話俾你聽咧，即係已經啊上個禮拜已經揾咗的神啊、阿樂同思培，每人就揾咗，即係叫你揀3種好飲嘅，3種你唔中意飲嘅過嚟啦。我今次咧話俾你聽，唔好話我暗黑料你啊，我對你哋好。 原來好難諗嘅，你俾嗰、那個唔係你俾個問題，我其實極難諗啊。 係， 我真係突然間諗自己中意邊3種嘢飲咧，好似好易諗。但系咧，我自己好憎边3種咧，我好难谂啊！我突然间觉得死啦，我真系好似又冇乜特别嘢憎。跟住咧，师培 send 出嚟讲，我咪西芹汁啊， 系啊。 其实我好人好者，唔会走去饮，即系唔会见到个西芹汁咯。我平时 唔系 好少见咯。 苦瓜汁啊，或者甘笋汁，你饮唔饮啊？西芹汁好似都有的， 我以前咪饮咯， 即系唔会净系西芹咯。 唔系，因为咁讲，因为我冇 expect 系果汁嗰啲类别咧。 哦，唔好意思， 有你拣 嘅，系因为你任我拣，所以我就平时好少特登去啲鲜榨橙汁铺头咧，特登咁样买。 系一首歌之后咧，再讲俾大家听，究竟嗰啲网民最憎饮啲乜嘢啊？同你哋关于咧，即系话，哇，你哋中意饮啲乜嘢？有咩拉楞啊？ 你当我太好胜，个世界要分胜负加把劲。你当我太理性，爱拼了每一刻才清醒。练习三分全球抢板，沉迷于争胜，却叫你扩大心理阴影。一边好想冲上赛场迎战下个对手，一边好想亲一亲你爱情圆满长久，想杀人多荒谬，现在我心自由，和轮后那生死斗，真很想把你叫来赢了为我拍手，可惜一早摆到你在最后，你心中有没有想过走，太孤单当我的女朋友，你仿佛开了口，难道我不内疚。我试过泄气，跌进了困境那日，多得你。我答应会约你，却怕耗尽那颗心，潮不起。烈日当空，群情汹涌，虔诚的打气，却见你冷酷讽刺心死。一边好想冲上赛场迎战下个对手，一边好想亲一亲你爱情圆满长久，想杀人多荒谬，现在我心自由，和轮后那生死斗，真很想把你叫来赢了为我拍手，可惜一早摆到你才最后，你心中有没有想过走，其实我很内疚，我绝处放手，爱恋却难够，时间中都不应求。一边好想冲上赛场迎战下个对手，一边好想亲一亲你爱情圆满长久，再我心自由，和轮后那生死斗，真很想把你叫赢了为我拍手，可惜一早摆到你才最后，你心中有没有想过走，其实我很内疚，怎么在心两边的尽头，一切分左右，现在我心自由，能多算最佳新奏，真很想把你叫来拍手，可惜一早知道退后，你心中有没有想过走，太孤单当我的女朋友，你终于开了口，连后悔都没有。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好啦，咁啊，头先都讲咗啦，网民咧即系最唔中意嘅嘢饮，头十五位系啲乜嘢咧？快速讲下，我抽某啲系香港人认识嘅嚟讲啦。咁好啦，咁啊，其中咧就系呢个嘅樱花虾苏打，咁呢个就系日本先饮到啦。 好奇怪啊！ 系啦，咁啊，跟住之后咧就有一个啦，香港都饮到嘅爽乜嘢茶，我好中意饮嘅。 哦， 系啦，咩味 减肥用嘅？ 系啦， 真系好咩嗰、那个真系。 唔系，但系我中意饮过第十三位反而。好啦，跟住之后啦，第十二位有一个叫做柠檬味。咖啡咁跟住之后啦，好啦，去到呢个第十位，哇！最近成日排队先饮到嗰个咧，个杯茶、 哦、 又杯又起个茶，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唔系咁多人中意饮嘅啫。第九位透明嗰个奶茶系列啊，咪、透明嗰个奶茶咧，樽装系呢个啊， 蓝色噶嘛，我知啊呢、 哦、 个啊， 系啦，好啦，咁跟住之后咯，咁啊，另外咯，第六位就系有一个豆奶，咪话咧加咗啲咩 黑色嗰个啊嘛， 有啲麦佢话一路饮一路可以食到啊， 有杯牙嗰啲系嘛， 系啊，有那個、 即系入边有粒粒咬嗰啲， 系啦，跟住第五位，诶、呢、這个我觉得都 OK 嘅，有一个水咧系加咗蜂蜜嘅。 哇！我中意啊呢、這个， 我觉得几好味噶呢、這个，唔差。 做咩咁嘅样啫？ 唔系，因为呢个我饮过，我就觉得另一个牌子出嗰只好饮啲。 唔系，我觉得呢个牌子之前有个玫瑰味 ，OK 嘅噃。 系嘛？ 玫瑰味系咪唔系个个人中意啊？不过， 唔系我中意玫瑰，我中意玫瑰 ，OK 噶 ，OK 噶，系我嫌佢甜得滞添，如果淡啲更佳系啦。佢系少少甜噶，因为加蜂蜜嘛。 啊、 好啦，十五位就系咧另一个牌子嘅薰衣草蜂蜜绿茶， 我 唔得薰衣草， 系，所以就系佢哋拣最难饮嘅。 臭啊！ 薰衣草要嚟闻噶嘛，点会要饮嘅啫？ 第三位就系沙咩汽水， 啊，哎、我 OK 喎、 啊。呢、這个我记得阿乐系拣咗系最唔中意饮 我中意、 啊。哇，呢、這个简直系童年阴影啊！我已经系差唔多接近二十多年冇饮过噶啦，但系我系谂翻起好细个、好细个嘅时候饮过一次。 我唔明点解大家唔中意咯。我觉得好饮啊， 我觉得真好难饮啊。 系咩？你都唔中意噶？ 唔中意啊！ 我形容唔到点解唔中意。 好啦，第二位啦，就系呢、這个。请 你食榴莲 咧。系第二位啦，就系、是、一个大型连锁店嘅珍珠奶茶。其实佢买下汉堡包苹果批咪好咯，系、 哦、 啦。 咁、 哦、 咪、 okay、 突破下嘛。 第一系啦，第一位我见而家坊间已经冇，因为我今次特登为咗今次呢个环节咧，我特登周街揾，揾咗几间铺头都冇。有一個嘅西瓜汁，其實呢個咧，我翻查翻之前早幾年咧嘅資料咧、嗯，每年佢都第一位。跟住咧，佢都有講過就係咧，佢哋嗰個嘅研發部啊，就話會改良嘅，改下改下咧，我估咧可能真係太唔掂嘅關係咧，今年我唔見有啦。 係咪真係好多果嗰個啊？ 西瓜味啊，西瓜茶啊。 哦， 係啊，你唔好就咁睇住打打先得㗎。係 啊， 嗰支嘢飲啊，講緊 搶眼嘛。 係 啊，係啦、啊，即係雖然都係西瓜 咩？ 我講緊佢打個沙灘果， 嗰支啊。 咁咧、啊，今我之前咧就咧，因為其實上個禮拜已經幫為你哋度身訂做㗎啦。咁今次啦，我哋港珠特工队咧就系咧，即系咧揾咗一啲啊，就系嘢饮，包括咧就系阿的神有讲过啊，想饮嘅杨枝甘露， 系正啊， 系有呢个阿乐， 我嘅系啦， 系啦，同埋师傅都有拣椰青水，系跟住之后有呢个橙汁，好似阿乐嘅，咁跟住之后咧仲有呢个西瓜汁，就系师傅嘅，好啦， 多谢阿莫。 而家你哋每人有一個杯嘅，係啦，咁啊，的神不如你擺落我邊啦，因為你嗰邊 哦，好啊，好啊，你哋搞， 咁你哋就攞翻呢個橙汁，係啦，牌子唔好向前哦， 卡完俾我得， 咁跟西瓜唔好向前喎，牌子係啦，我特登反轉曬，咁跟住之後仲有個 好難 escort 啊佢， 係啦，你請俾你揸住啦， 哦，係 啦，每人咧就倒你哋想要想請其他人飲嘅份量，究竟係倒幾多咧？倒落自己個杯度， 哇，個大懲罰嚟㗎！ 係嗱，唔好咁講，係啦，我幫你揸住個 case。 玩嗰啲咧，掌門人咧，成日都會用到噶嘛，就係咧，每人咧喺中間都會有啲調味料嘅，然後咧一齊夾埋咧就溝一樣嘢，然後輸咗個就要飲。 係的神咧就已經咧企起身斟咗啦，的神個杯係斟咗幾多咧？ 我都係斟咗杯一杯半到啦，杯半啦。 的神嗰個係椰青水嚟嘅，咁好啦，跟住之後。 我最爱嘅橙汁啦，呢、這个系 系、 啊、我哋系咪有个心理测验啊？ 西瓜汁， 我西瓜汁咧系唔过半杯咁，好孤寒。 好啦，咁啊，跟住之后咧，這個、呢个咧其实系睇下你哋咧，即系呢个嘅 对人 对人 对人有几好 咧。我相信橙汁系好多人都中意嘅， 所以我成日都即系觉得咧，即系做人咧做呃一半一半好啦，唔好做得太衰，唔好做得太坏。 嗱，我哋咧开始知道我谂嘢啦。 好惊啊！ 即系枉费嗰啲叫咩咧？啊，即系果然你对咗咁多年 啦， 知我谂嘢啊！ 咁好， 其实我系谂住调转嘅，呢支先系俾你嚟嘅。 其实我觉得咧，你哋好好彩嘅，因为咧原本咧第一个西瓜汁，头先我讲啦，揾咗好几几间铺头咧都揾唔到啦。咁跟住之后第二嗰个奶茶，我惊你哋屙，咁我唔忍心啊，因为我其实最主要唔系 你 哋屙嘛， 我有奶茶喺度啊！ 你唔好咁衰啦， 天网恢恢啊！呢啲叫 系啦，跟住第三嗰个咧沙。嗰、那个咧又系冇喎，咁跟住之后咧，我谂下啊，不如喺你哋最中意嘅其中一样嘢度就咩啦，拣 啦、 啊，杨枝甘露。好啦，而家咧你每人咧将你哋想拣嘅杨枝甘露嘅份量倒落去同一个杯度啊。 好啦，咁啊，倒嘅过程 快速到啊， 都系快速噶啦， 快速到啦，快速到啦。喂，你倒咁多啊？ 你 其他人都要倒噶， 你 倒 啊 同一个杯啊。 唉， 头先的神都已经话俾你听，你做咩倒落去个椰青水啊？ 杯啊嘛。 倒落去一個杯度啊！個楊枝甘露 倒完啦， 咁你俾其他人倒啦，你倒曬啦， 喂，嗱呢一個咧咁壯觀嘅情況咧，我覺得你真係需要咧上到呢個網上面去睇下，究竟呢班人究竟發生緊咩事？ 咪係咯，話俾你飲咗佢添啊！嗰杯嘢你搞落精神杯嘢度。 因為我哋今日咧嘅時間係有限嘅 ，OK？ 咁我哋咧 run 個靚 up 嘅時候咧，咁就可以咧上到去我哋嘅Facebook 上面咧就可以睇下啦。 係啦，之後個結果究竟係點樣咧？究竟係邊一個飲咧？究竟同埋係究竟惡搞定係真係即係做你哋嘅咧？係 啦， 一陣間就知啦。 我是四十四中坑老爷，夹兵玩半世的一个傻仔，朋友道我儿戏孤玩两晚，就敢飞咗去困，就是陪玩。大仔仔懒好心要我支住嚟玩，不知好玩玩到下夏季要去买雪板，又要翻工，又要请假，但我阴天洗抹怕，仲要钱买张机票，问阿妈。我最识玩，我最识拣，我天生好识叹，但我都俾个赞，就为雪山。难精，嗱，记住每日要玩乜嘢书，人高速玩下卡并，人就自然松。七点钟懒起身，我向雪地狂奔，一升空一分钟我上瘾，同紧山峰沟通，滑雪好玩，滑到飞奔，二世古好超好赞。有间铺头搞下系最赞，你有得拣，你会点拣？我天生都好懒，但我都俾个赞，就为快板。仲有间铺头搞下系最赞，你有得拣，你会点拣？